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Hello, welcome to this new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And this is Gail, and we are live, and we are wishing you all happy Chinese Valentine's today, right? Yeah. I can smell the flavor of love because I can see a lot of... I cannot smell anything because my nose is clogged. That's too bad for you because I can see there are a lot of delivery men and delivering the whole bunch of roses. Flowers all over flowers the city. Yeah, and also cakes. A lot of things are going to be delivered today, so if you're...ordering takeout food, don't be surprised if your delivery man is a little late. You probably got a bunch of chocolate and wine and all kinds of romantic things to deliver today. This is Chinese Valentine, and Chloe, you picked a really relevant topic for today. Yeah, 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七夕节。刚才我们说，真的是整个城市这一两年，这个七夕节的这个气氛真的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今天看到好多这个爱的表白啊，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作为一个结婚十年的人来说，我不打算凑这个热闹，但是确实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甜蜜的时刻，让我们都觉得，哎呀，周围这么多 loving couple， 感觉很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是静文婚礼策划创始人，同时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明星婚礼策划师胡静文女士。欢迎静文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文。 对，静文哈，入行11年，从2007年开始，你还能记得自己策划了多少场婚礼吗？ 我们现在初步算一下，应该将近有小1000场了。 1000场， 对 ，1000 wedding， 哇，这个太多了哈！因为我们知道，想到婚礼呢，就是大家想到这个场面都是很恢宏、很宏炸，就是一场喜宴，可能少则也得几十人，然后多则那就上千人了。 对，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然后呢，有很多幸福的笑容啊，还有甜蜜的亲吻啊，这人生重要时刻， 我只有一个问题， 嗯， 策划了这么多婚礼，1000多， 嗯。 你还有时候会在一个人的婚礼被感动吗？ 会的， 真的会吗？ 对，我还是会在婚礼现场，因为他们的誓言，然后满含热泪，但是一想不行，我是策划师，然后把情绪收回来，然后继续工作。 哦、，because we often say, when you deal with the backstage of something a lot,、you're no longer excited about it. 对 ，but she said she still is touched by wedding. 是，就是好像做一个事情久了之后，就会产生一点点麻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气氛下，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感染下，有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我想这可能也是你选择婚礼策划师作为你职业的一个原因，是吧？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最初在选择我职业的时候，我就希望找到一个我可以完全投入进去的。那直到遇到婚礼策划这个职业，我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要把我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要投入的一个事业。 嗯，是。那刚刚我们说呢，就是这么大的一场活动哈，其实它的这个策划的难度，包括执行的难度，不亚于一个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商务活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社交活动也好，甚至我觉得难度可能会更大。 嗯， 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说你就像大总管一样要。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你却把自己叫做美好时光的幕后匠人，尤其是匠人二字，我觉得是一种匠心在里面。 对，因为我们是幕后， 就可能我们看到台前是新郎新娘很美丽很感人的一面，是现场很美就是非常漂亮的布置，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在幕后去一点点雕琢这个时光。因为我觉得婚礼最重要的是感受，是这个时光，是 memory。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设计师或者是一个策划师，我们是在雕琢这个美好的时光送给现场所有的人。 哇，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就是把这一块时间把它做成一个水晶，或者是做成一个琥珀，让时光凝固下来，然后所有的美好的回忆都浓缩起来。所以你要去雕刻这个时光，让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意义，然后值得回忆。 是的， 嗯， 可是这是你想做的，可是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不可能，或者有的时候就听起来很简单，可是 对， 基本上不是很简单。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认识好多新娘，可是我认识的几个我觉得他们很难对付，不知道怎么是人快要结婚的时候就是精神不太稳定。 对，我明白你说的。 再加上有好多家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可能都有自己的 taste， 对，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聊不到的，我正在看你那个 PPT 里边有一些户外的海边的有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有一些跟植物有关的，有一些跟天气有关的。那最大的困难你觉得在哪儿？ 我其实觉得婚礼策划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沟通。因为我经常会跟我的新人说，我们再有经验，我们再专业，但是我们不是你。如果你不充分的去表达你的喜欢和不喜欢，其实我们也很难去抓住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个点。然后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嘛，有的时候表达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抓他们想要的这个东西。 对，你所谓的抓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一个婚礼的主题？ 对，就是其实是婚礼的灵魂。 灵魂， 对，因为每场婚礼我觉得它的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在于现场的布置，而是在于这对新人想给这个婚礼赋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性和感情。 哎，为什么你每说一段话我就鸡皮疙瘩就起 Because you're romantic。 在打扰我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吧都特别入心。比如说他刚才说雕刻时光，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因为你结过婚，可能是你的有当时 的 那个回忆。 就是感觉我们俩就是能够契合很多的这个感情，能够沟通。刚刚你又说一场婚礼它得有它的灵魂。 对。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灵魂？比如说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好。 这场婚礼它的灵魂是什么？那一场它的灵魂又是什么？ 好呀好呀。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新人，他们可能在表面上他们追求是现场的布置，两森系的婚礼，然后蓝色的婚礼，但其实这些呢都只是一个呈现。婚礼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意义是在于将他们的爱情进行承诺，来宾亲分享这份幸福，所以这个灵魂其实就是有新人温度的现场的这种感受。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完全不一样的。就举一个例子，像陆川导演的婚礼，陆导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这个导演，所以他在婚礼上的一个要求，他是希望可以真实，他不喜欢太多舞美搭建或者太多人工造作的这种场景，所以他把他的就是30多位来宾拉到了那个夏威夷的贸易岛。然后我们在现场找这个婚礼场地的时候，我们发现酒店里面有一棵开得特别茂盛全是红色花朵的凤凰树。然后我们当时看见那棵树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把婚礼仪式放在这棵树下。所以他整场婚礼其实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人工的雕琢，就在一棵开得非常茂盛的凤凰树下，他们两个人进行承诺，进行誓言。因为他想让来宾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力量。但是与之相比呢，就是钟丽缇女士，我都叫她钟姐，那她的婚礼就完全又是另外一种灵魂。因为她其实还是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少女心， 少女心， 她喜欢，对，她喜欢这个很开心的氛围，希望大家是一个狂欢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她的形象可能在我们的心中多数都是 美人鱼。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当时婚礼的主题就是人鱼夫妇回家了，现场呢就打造了一个水海底世界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唱歌跳舞然后狂欢，就是完全另外一种属于他的灵魂。 嗯，这个和他本身的无论是过往的人生经历、嗯、还有他的个性特点，包括两个人因为结合这个场景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个记忆点难忘的故事都是息息相关，能够结合起来的。 对，是的。 对，我记得你还有一场婚礼是运用了 AR 高科技、嗯、然后打造了一个星际空间这样的一个感觉，为什么？ 对，这对新人也是很，因为这对新人很年轻，然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婚礼可以不一样。那现在我们也觉得其实婚礼现场的这个布置不是说只有鲜花然后只有这个舞美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高科技。所以当时他的这场婚礼呢，我们是做的是二次元主题、 嗯、 就完全是一个星际的这种空间的环境，然后我们把他们的形象呢就是以这种就是扫码的形式，就手机扫码的形式可以将他们虚拟的形象呈现在大家的这个手机屏幕里面、 嗯、 所以他们在这个婚礼的背板前进行合影的时候用手机拍出来，其实有两个虚拟的这种动漫的人物、 哦、 二次元和来宾在一起进行拍照、 嗯、哦，这个很可爱哈。而且呢、嗯、你们现场是搭建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有星球然后有云朵，整个看起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嗯、这一场婚礼无异于是搭建了一个电影或电视剧的拍摄的场景、 嗯、对，包 所以 就是包括我自己觉得婚礼的流程也是一部电影， 婚礼的流程也是一部电影、 对，它是需要这个情绪的起伏，然后有疏有紧，不是说一场婚礼整个过程都是大家在哭，其实就是对，或者是啊都是在笑，其实它是可能会有感动，可能有神圣、 嗯、 然后可能还有特别开心幸福的一个时刻。 所以你们真的是在雕刻这一段时光，而且呢、嗯、你就像一个总导演，你是去会导演整场婚礼、嗯、你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控制、嗯、包括你会有一个主题的设定，你会通过很多细节来展现， 对， 最后通常都能达到你完美的效果吗？ 嗯啊，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婚礼其实从技术层面上去讲，我觉得每一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新人，就是我认为一场成功的婚礼其实就是宾主尽欢， 嗯， 新人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一场婚礼结束非常开心，其实就是一场特别完美的婚礼。 嗯， Gail, you know, sometimes the situation of weddings here in China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ith that in European countries. Oh, very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Because sometimes, extremely you know, different. The newlywed couples, they feel like they're just puppets. They're doing a show for a whole bunch of strangers. Yes. All those strangers are the friends' friends or the friends of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They barely know them. So pretty much they're just doing all the procedures, like yes, walking along the red carpet and say the vow, exchange the ring and the cry and thanks for their parents. Oh. Sort of like that. It's moving. Sounds very rehearsed. But it's pretty routine, I yeah, should say. So although I'm touched because that's because the atmosphere. Mm. But when I recall the details of a certain wedding, there are very few things can be left. There are very few things that stand out because in exactly, the end, they're all kind of like pretty much the yeah, same. Yeah, pretty much the same. And this is what everybody tries to kind of hope that their own wedding is going to be special, I think. 我非常想问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举办的第一个婚礼吗？第一个。 哦，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婚礼结束之后我就哭了一鼻子。 为什么？ 先说说， 因为是非常成功还是非常失败？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大的压力。嗯，因为我记得当时那场婚礼，新娘其实还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女性。 嗯， 我就会发现我在婚礼的过程中间，我完全是被她拎着走，就我没有起到一个策划师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因为我最早入行是在一家日本的婚礼策划公司， 嗯， 所以我的师傅和领导全是日本人。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比方说新娘要上舞台，我当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看见我的领导呢就是拱下身子迅速地跑到那个 T 台口，手伸到那个裙子的下面帮新娘把那个裙子脱摆弄展，嗯，就非常美的一个背影留给客人。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婚礼结束完以后 我就觉得我有好多可以为新娘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我也觉得我的能量好有限，就控制不了整场婚礼的一个全局。当然可能另外还有一个情绪，就是觉得哎呀这么辛苦，终于这场婚礼 结束了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 对对对 好，那跟既然刚刚我们说了你的第一场婚礼，那说说你最近策划的一场婚礼，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够把握全场了？ 我觉得现在婚礼在我的脑中就像一个一个抽屉，他们在什么时间段要去做些什么事情，以及现场的哪一个地方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对的，就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一个我的小抽屉，我只要打开这个抽屉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查缺补漏。所以现在更多其实我在婚礼过程中间是一种享受，因为也有自己的团队嘛，小伙伴们也都非常的给力，所以我会在过程中间去游刃有余的去享受整个婚礼的一个筹备的一个过程。 说到这个抽屉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是我知道你刚才提到匠人，其实我们有一组数据要和大家分享。一场婚礼你说要填80多份表单，有400多项事宜和600多个小时的准备工作。 是的，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最初是在日本公司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所以我们对于服务统筹细节是完全非常挑剔的，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很难去改变。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觉得就是有一个概念是我当时入行的时候我们老板给我的，他说我们做服务要做到 N+1。 什么叫做 N+1 呢？就比方说我们该到新娘出场的时间，我们把新娘带到门口入场，这是只是做到了我们应该做的零。但是如果我们把新娘带出来，她穿上高跟鞋很累，我们给她拿一个拖鞋让她穿上，然后到门口等待的时候再给她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下来，这就是在做加一的服务。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就不停的加一不停的加一，所以就有了很多的这个筹备的时间和很多要去做的事情。 刚开始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当时追求对工作的追求是什么？你希望可以会有一个创意性或者有服务性。你刚才也提到你的团队， 对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要做这一行首先要非常的感性对，因为他只有感性他才能会体会到这个过程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就他会很敏感的去捕捉这里面给到他的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另外呢还要特别的理智，因为婚礼的筹备过程中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疏忽。我经常跟团队讲，就可能认为任何一个我们觉得特别细微无所谓的事情有可能在现场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又要非常理智的将婚礼筹备过程一项项的进行完成，然后要做取舍，然后要做有效的沟通。所以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强的矛盾体。 对，你刚刚说到这个它必须是一种感性和理性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哈。尤其说到感性，就像你说的1000场婚礼，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冷冰冰的人，他会说 OK 第二场跟第一场一样，第1000场和第999场一样，他可能是一种模式化的操作过程。但是我们又说婚礼既然是人生非常重要，说不一定是最重要，但是它一定可以数上前三重要的时刻。 对， 所以每个人希望自己的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必须用一颗感性的心去感知每一个细节。刚刚你也说到的最难缠的顾客，或者是说最难搞定的情形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就是那个人会提很多无边无际的这个要求，但是问到他真正核心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明确想法。 是的，多数我们店里面有一个沙发，这么多年了，很多新人都坐在这个沙发上来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坐在这个沙发上的每一对新人基本上都会说一句话，静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对，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有很多的问题要会去问他们，比方说哎，你们在哪里认识的呀，你们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听什么样的音乐呀，你们的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甚至你们来宾的这个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就比方说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的朋友比较多，那这场婚礼肯定要比较沉稳温馨一些。但如果他的来宾多数都是他们的朋友，年轻人很多，那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打破常规，可以非常的欢快，非常的热闹。所以我们会通过很多很多的问题去把握这场婚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调，去抓取他们想要的。 也就是说 做这种心理分析，最后要 对，我想问的就跟这个有关系，可能有点坏，可是我还是想问，那你花这么长时间跟新人聊天，你也花这么长时间跟好多好多好多新夫妻，就是安排这么长的一个过程的婚礼，你觉得你现在可以说清楚，当你见到一对新人说啊，他们会在一起继续下去，或者这两夫妻就。过两年就过一年就没就 今天是七夕节呀，难道不应该谈在一起的事情？ 我就是这样比较 cynical 的一个， 但是应该是不是会有这个感知对吗？ 会有一些这样的感知，因为虽然我们是一直在做婚礼，都做的是最浪漫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实话讲，我们这么多年接触的新人，不是说每一对都是白头偕老的，很多会让我觉得很遗憾，就是他们可能已经一起走了有将近十年的人生旅程，办了婚礼以后可能两三年就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其实，我经常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觉得创业其实要比经营婚姻要容易很多。对，有一些夫妻你会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默契，就他们很会经营。那比方说我们在婚礼策划的过程中间，可能男方有男方的想法，女方有女方的想法。那有一些他们很善于沟通的，他们就会自己将这个问题达成一个综合的一个。给到一个综合的答案给到我们，但是有一些不善于沟通的呢，就会发现他们都只是通过蛮力，就比方女方单独告诉我们这个婚礼我一定要这样办，然后可能新郎又给我们发微信啊，这个事情不要听女方 的。我就是这个原因来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已经很大的考验，因为 对 有的时候你具有这个机会作为就是旁观者，就看他们俩是怎么解决问题，他们俩是怎么判断问题，他们俩是怎么跟陌生人沟通， 对， 就能给你一个 就能感觉到他们的节奏，就是他们以及婚后两个人的默契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一个， 就一下就看出来谁在家里当领导 一看就有经验的 对，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时间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我都在想说25分钟完全不够说，所以我想请静雯再分享那么一两个你现在想起来这一千场婚礼中你脑子里头还是有深刻印象的时刻。 其实我在就是离开我的老东家开始自己做的之后，我们其实就没有特别大量的去做，一年呢可能我们也就只做20场左右，所以其实现在您刚刚问完我这个问题，是我脑海里面其实闪现的像电影一样很多很多的画面。其实我觉得比较感动的还是跟感情有关，就真的不是跟现场的布置有多么华丽有关。一种呢就是新郎他想给新娘一个惊喜，但这新娘其实属于大大咧咧的，平时从来没看见他有很伤心啊或不开心的时候。但新郎呢就是说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就想婚礼现场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我们就帮新郎去策划，然后就发现新娘在临近婚礼的时候，她有一个伴娘不能到现场，她就很痛苦，就说明这个新娘她非常介意她自己的友情，看重她的友情。我们呢就让新郎去把她身边的这些闺蜜，包括不能到现场的这个女孩，找他们悄悄录了视频，在现场的时候呢，就作为一个惊喜的视频送给新娘。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娘哭得跟个孩子一样，对，但是这个点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美好时光的幕后匠人的原因，也是希望帮新郎新娘去升华他们的爱情。当时我们这个点就是说，今天我们结婚了，我会陪着你一起守护我们的爱情，也会陪着你去守护你的友情。 挺好的。 然后新娘就一直在哭，然后 鸡皮疙瘩又来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直播间比较冷 对 最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见证到十年的中国这个婚恋有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变化？ 可能是因为结婚的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我会发现就是我的好多的新人，他们其实现在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一个合适的，他们宁愿选择一个人生活。而且很有勇气，就是可以去抛开外界所有的这个评判，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从我的新人